捕捉赛场瞬间，回味体坛经典，用声音记录体育，用体育震撼人心，体坛传记文学。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体坛传记文学，我是夏萌。从今天起，我们将为大家播出由何振良的夫人、人民日报资深记者梁丽娟撰写的回忆录《何振良五环之路》。这本书以回忆录的形式集中记录了何振良的个人成长与他的体育外交经历。书中真实记录了主人公由一位进步青年成长为我国体育界领导人，以及当选国际奥委会委员、执委、副主席，成为中国在国际体育组织中担任如此重要职务第一人的奋斗足迹。何振良五环之路由黄山为您播讲，欢迎收听。 北京体育广播的听众，这本何振良五环之路的书不仅是记录了他一辈子从事体育的历程，也记录了中国体育发展的很多历史时刻。他圆了中国人的五环之梦，他是其中的一个，是大家一起努力的结果。 青少年岁月，直到1997年有一次出差到无锡的机会，依靠无锡市体委几位同志的帮助，何振良终于寻找到了他几十年前出生并居住过的那座房子，还重游了他童年时曾经十分熟悉的一些无锡故地，感到意外的惊喜。以前振良只知道自己是在1929年12月29号出生于江苏无锡市郊区吴桥附近的一个叫田土里的地方，这次亏得找到了几位邻里的热心老人，靠几位老人七拼八凑的回忆，终于找到了振良家居住过的这座二层楼的房子。从前农村的房子是没有编号的，现在为吴桥黄巷乡田土里七号。在当年周围全是平房的农村，这座稍有名气的何家租住的房子曾经是村里最讲究的房子，现在已经残破不堪，摇摇欲坠，成为几户小店和居家。许多童年时记忆中的印象都已改变。从前振良家房前面还有围墙和影壁，门外就是大片的桑林和稻田，出门走到那座木板桥面的吴桥脚下，就是曾经与振良家命运息息相关的元康丝厂。元康丝厂从抗战时起早已荡然无存，今天只有仍然生活在田土里年轻时曾经在元康丝厂工作过的几位老人还记得起这个名字。现在吴桥已经几度拓展为宽大的公路桥，桑林稻田早已经变成了挨户接壮的新住宅楼和商店，田户里七号这间挨在马路边的小破楼肯定在不久以后也将被不断扩建的市区所淘汰。被战争毁了的家，关于幼年时家庭里的许多事，振良并不清楚或者是记忆朦胧，多半是从家里人那里听说的。虽然振良生于长于无锡，但他并不是真正的无锡人，他祖籍浙江上虞，据说他的曾祖父是地主兼营银钱业，因为抽鸦片使家道败落，祖父经营药材业，还在青壮年时就去世了。当年是20多岁的祖母靠纺纱织布把儿女二人拉扯大的。振良的父亲何梦莲只读过私塾，16岁的时候就离家到宁波当学徒，后来到上海的一家钱庄拜一位姓王的先生为师傅。自从清末上海开埠以后，浙江的许多商人 一面在上海经营银行钱庄，同时在浙江一带开设纺纱织布、碾米磨面、榨油缫丝之类的工厂。无锡曾经是古代吴国都邑，有连贯南北各地的运河穿过城市。远在明清时，就已经有甲于中国东北的米市、布码头和丝茧市场。民国初期，浙江有个道台街的大买办顾静斋，在无锡开设了康源丝厂，需要一个可靠的人去协理。何梦莲虽然没有受过高深教育，但是他工作勤奋，为人谨慎，文理通顺，又写得一手好字，于是王师傅将他介绍给顾静斋。何梦莲在26岁，也就是1915年，去无锡当上了康源丝厂的账房，后来是总账房，27岁的时候升任为经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经济复苏，国外对丝绸的需求增多，也推动了国内缫丝业的迅速发展。何梦莲把自己的命运与缫丝业紧密相连，走上了中国小工商业者艰难的发展之路。他苦心积累，逐渐在康源丝厂有了自己的股份，后来也开始自己创业。在他事业鼎盛的1928年时，曾一度参股拥有3家工厂，一家是他当经理的康源丝厂，另外自己开设了2家小厂，一家是用丝厂下脚料加工成出口用丝的小丝厂，还有一家是小纽扣厂。他还有了社会地位，担任过吕西宁少，就是无锡宁波绍兴同乡会的名誉会长。何梦莲在1919年前后娶了元康丝厂一个姓周的缫丝女工为妻，这个美丽柔顺的缫丝女工就是振良的母亲。封建社会里根本没有妇女的地位，最初的户口本上一直只称她是周氏。上小学时，母亲告诉振良，她大姨的名字叫金秀，二姨的名字叫银秀。于是振良淘气地对母亲说，那么你的名字该是铁锈了。母亲笑出了声，却没有回答是还是不是。振良临了也不知道自己的母亲真名叫什么。后来上海登记户口的时候，要求每个人都要有自己的名字。这时上中学的振良出了个主意，按照南方人的口音，把周氏写成周如。家里人都说好，于是此后的户口本上，母亲的正式名字写成了周如。何梦莲在外面经营，整天奔波，家事很少过问。周氏为何家前后一共生了4个女儿、3个儿子，他要照料一大群孩子。他的第二个儿子振良在1929年出生时，正遇上全世界经济大萧条。当时何梦莲操心的是元康丝厂严重开工不足，振良的出生并没有给家里带来什么特别的喜悦。在这以后的几年里，家境每况愈下，父亲的2个小厂陆续倒闭，母亲的家务事忙不过来，许多时候倒是最大的姐姐若英给了振良慈母般的关怀照顾。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813事变后，日军轰炸无锡，元康丝厂也被炸毁。这年冬天，全家逃难到无锡黔州镇浙塘帮周氏的老家，分住在几个舅父家里。当时日军已经侵占无锡，躲避在乡下也并不安全。 振良虽然还很幼小，但战争的烙印已经深深铭刻在他的脑海里。他至今仍然清楚地记得日本飞机轰炸无锡俯冲时所发出的刺耳的声音，侵略军下乡时乱放枪弹从他耳边呼啸而过的吱吱声。他也记得日本侵略军的士兵用枪托砸门要找花姑娘的情景。他更清楚地记得，当年只要一听说有日寇下乡的信息，姐姐们就都惊慌地赶忙分别躲进墓地四周的茅草丛里。风声过后，姐姐们回家来时，她们细嫩手臂上上下下全是茅草和荆棘划出的一道道血印。她幼小的心灵里还弄不清为什么国家会任人侵略，人民会任人欺凌，但那些触目惊心的情景是一些种子，后来随着振良的成长而发展成他渴望祖国强大起来，能与别的国家抗衡的执着追求。1938年初，何家迁到上海，住在公共租界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帝国主义者将上海划分为各自不同的势力范围，他们在这种名为租界的地域里拥有各自的驻军、警察、法庭，实行殖民统治。当时上海有法租界和英美等国合制的公共租界。由于侵华日军当时只占领中国的领土，所以住在帝国主义者享有治外法权的租界里面是比较安全的，可以避开日本侵略军野蛮的直接统治。当时但凡有点条件的中国人都逃难住到上海的租界里。日本军队侵占无锡以后，组建了华中蚕丝公司，多次派人来到上海，希望何孟连出任担任公司的负责人，但是何孟连不愿意当汉奸，拒绝出任。1938年秋，何孟连又与人合办了一家拥有200部车的缫丝厂，但是不到半年就倒闭了。从前的元康丝厂有个出口到美国、法国的名牌产品，商标叫七星，商标上都有何孟连的亲笔签名，表示郑重和信誉。这时他只能靠将商标出售给上海的丝厂，月得400-500元维持家用。可是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连商标也出售无门，何家的财源完全断绝。1942年底，何孟连只能回到无锡，在老东家顾家的一个办事处工作。连年的劳累烦恼摧毁了何孟连的健康。1945年，他身患气喘、心脏病、高血压，已经病重。这时一个亲戚又骗走了他最后剩下的那部分财产，使他更受刺激气恼，终于在1946年4月中风去世。由于家境贫困，振良的一个姐姐在抗战时期也因病夭亡了。何孟连的一生是当年许许多多中小民族资本家的写照，他们有爱国心，想发展中国的实业，他们兢兢业业，一生劳碌，但是他们微弱的资本经受不起打击，屡经挣扎，终于挫败。日本帝国主义者毁了何孟连毕生操持的事业，也促使了他的早逝。从振良记事的时候起，抗日战争给他烙上了终身的印记。国家的建设、民族的尊严、生活的保障、家庭的安宁，都被外来的帝国主义侵略者摧毁了。苦难的学生生活。振良1935年进元康丝厂的小学读书， 1937年因抗日战争中断学习，1938年在上海继续上小学。后来振良家搬到了法租界，他转到了离家很近的中法学堂就读。中法学堂是法租界的公立学校，由天主教的耶稣会管理，向中国学生灌输法国的文化。学校包括从小学三年级的初级班到高中的高级班，它的教学内容与国内的学校很不相同。除了中国语文以外，所有的其他课，除少数初级班有中国教员用汉语上课以外，其余都是由法籍教师直接用法语来授课，连中国的历史地理教材都是法国人编写的。课程的内容都是法国的和天主教的观点。教课的天主教士很是专横，对学生管教极严，常常无理地体罚学生。但学校也有吸引中国学生的地方，就是学校前三名的优秀生可以减免学费，毕业生也较容易在法租界的机构找到工作。好学的振良在中法学堂上初级班时就曾经跳过三次班，每次跳级时成绩差些，在第二学期又赶上前三名，因此被免除过好几次学费。振良虽然悟性高，法文学得很好，但他更感兴趣的是祖国的文化。对于学校里唯一的中文课程，古文观止、东来博弈等，他学得十分专心。他在中法学堂的七年，为他日后的法语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学校里的法语教师曾经想把品学兼优的振良拉去信天主教，让他在放学之后去上教义课。第一个学期，振良觉得教义课很有趣，因为讲的都是圣经上面的故事，例如摩西带领犹太人过红海，海水居然分开来让犹太人通过等等。但是第二学期要进学校里的小教堂，并且要在圣像面前下跪，振良于是不再去上教义课了，因为他认为向外国人下跪是他绝不愿意做的事儿。他从内心深处对中法学堂使学生的民族自尊心和人格尊严受到的损伤的殖民主义教育怀有反感。许多学生都对中法教师恨之入骨，但是敢怒而不敢言。1945年，上海发生了一次反法示威，这次示威是由于法国军舰私自载走了一名战犯而引起的，是当时所谓领导了抗战胜利的蒋介石政府与法国政府之间的一场纷争。当时中法学堂的学生几乎都参加了反法的游行示威，振良是其中的积极分子。当他高呼打倒奴化教育的口号时，感到自己是参加了一次中法学堂的法国大革命，对当时第一次看到法国教士竟然无法对付学生，心中感到非常痛快。振良的父亲是旧社会主张妇道尊严的那种人，不苟言笑，他常不在家，偶尔在家，家里气氛总是很严肃，连孩子们也不敢嬉闹。父亲知道振良这孩子努力学习会有出息，但他从来不流露自己的感情。振良14岁的时候得了急性阑尾炎，住进了医院动手术。当他从麻醉药中逐渐苏醒过来时，听到父亲正同母亲讲：“振良这孩子最有出息，但愿老天保佑儿子不会有事儿。” 那是振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从父亲嘴里听到对他的夸奖。在经济艰难的家庭里，振良的中小学岁月是在母亲的忧伤叹息中度过的。母亲总是教育他，好好学习，将来出人头地，替母亲争口气。母亲和兄姐都很疼爱振良，在有限的条件下，他总是受到最多的照顾。振良从小就很懂事儿，他也会默默地替亲人分忧。当年他没有什么玩具，仅有的游戏就是在地上打玻璃弹子、滚铁环、掷铜板。铜板是旧中国价值相当于一分的硬币，以用铜板击中地上的另外一个铜板为胜，或者是在空地上踢小橡皮球。像其他男孩子一样，振良也喜欢足球，但是买不起看球的门票。他常同别的孩子一起从竹篱笆的破洞里钻进去偷看。放暑假的时候，他也曾经随着哥哥振新回到无锡去看望父亲。父亲当时住在有钱的东家的顾家花园里，在那里常年在上海窄小局促住处的振良，就有机会可以在空旷的大花园里无拘无束地任意爬树，满处奔跑。从学生时代起，振良最大的爱好就是看书。他阅读的兴趣很广，能拿到手里的什么都读，从课余读武侠传奇小说，到《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一直到鲁迅的杂文，他都爱不释手。虽然在洋学堂里念书，他却特别喜爱中国的古典诗词和历史，这个爱好伴随了他一生。好容易盼来了八年抗战的胜利，振良热切地盼望从此过上国泰民安的生活。但是家里的情况没有丝毫改变，父亲依然穷困多病，整个社会充满了乌烟瘴气。国民党的接收大员过着腐化堕落的生活，而人民则嗷嗷待哺。振良对抗战胜利后的幻想逐渐破灭，在哥哥和一些不满现实同学的影响下，振良逐渐产生了对国民党的不满。他在学校里参加同拥护国民党的同学辩论事实，也在墙报上写文章讽刺当时社会上腐败现象。但总的说，当时振良的性格内向抑郁，他也会常常对着长空遐想，或是默默观望窗外的雨丝，有时甚至还会莫名的独自流泪感伤。父亲去世以后，振良一家的经济情况更加恶劣，家庭的担子落到了哥哥振新的身上。但是他没有固定的职业，只是靠与别人凑集少量资金经营股票，经济收入时有时无，很不稳定。家里常常要靠典当借贷变卖来度日子，有时今天不知道明天的粮菜着落何在。 以上就是今天体坛传记文学为您带来的何振良五环之路。年轻时期的何振良是如何追寻革命真理的？明天的节目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何振良五环之路，也欢迎大家继续选择收听北京体育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